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请翻牛医生翻嚟啊！大家网友都好挂住牛医生啊，真系。 我穷捻到冇朋友啊嘛！ 屌你个，我就真系穷捻到啊！呢句说话边度讲噶？ 上网啊嘛， 系咪我穷捻到冇朋友？ 呢排输股票输捻到冇朋友啦，而家咪死出嚟咯！ 屌我哋今集叫生强物近，穷啊真系会冇朋友嘅，我话俾大家听。 唔系啊，冇朋友，上次讲过罪嚟噶嘛，迟系坐监噶啦。 我话俾大家听，我近排发生咗一单嘢，好即系几得意。话说有个同事，我就喺屎坑度撞到佢，佢气冲冲入嚟就自然止咗度。 你唔喺个屎坑撞到个同事 咧？唔系啊，我屙紧屎当时咁啊，一出嚟一撞就咗佢，个卵样讲 咯。屙唔出啦！ 哇！我屌佢个老母啊！穷已经够衰噶啦，啊！人哋请食早餐，食食下急屎食唔卵晒。 即系佢冇福啊，受唔起啦。 穷嘢真系好卵衰，我觉得屌你咯。 咪好似我啲朋友啲医生咁，个个都要 call call 亲我哋，通常都话噶啦。你如果唔 call 我，咪请你出嚟食龙虾咯。 call 你，屌你， 咪屌鸠你咯，仆街啊你。 call 已经好 ，call 已经好卵兴噶啦，净系话，哎，你唔 call 我谂住请你食龙虾，出去打边炉。 屌你老味，你听嗰啲仆街讲嘅，真系鸠二四六，屌你系。 咁啊，我想问下咧，呢排阿顺哥点样？ 嗱，顺哥话说咧，就近排俾人屌卵咗条须。 系。 咁咧，嗰条卵又话俾 有冇同啲网友讲过呢单嘢？ 冇啊。嗰条卵又话俾佢听咧，就有。即係有糧出嘅，咁咧做完嘢之後就冇糧出，屌貨你交俾人㗎啦！ 咁撚撲街， 屌你老味，年中年尾完唔少你咁嘅 咁呢啲係正常嘅，唔係撲街係正常嘅。 好撚正常，即係你話一個人喺社會上邊做嘢，今日先有個柒頭皮同我講喎，咁咧就話説，咁咧佢咧唔係柒頭皮，一個朋友，我唔講得， 唔緊要啦，你又唔係講名係啊？ 咁咧佢咩名嚟？佢親人咧就借撚咗個身份證同埋回鄉卡就俾人，就每四五個月就再問佢借一借。咁咧佢就問我，喂。阿狗护士，你知唔知道我嚟做乜？我鬼知做乜啊！咁捻多非法活动，屌你老咩？你话合法活动，我啊真系唔知道做乜啫。非法活动咁捻多，点知佢做乜啊？ 借乜唔使问原因，但系最捻戆鸠嘅系借出去。 系啊， 嗰个就戆鸠啦。 佢话咧就唔知佢做乜，就怀疑佢惊佢开户口。我话咁你大捻 戆。咁一定系啦， 因为惊佢翻。 开户口都唔捻大镬，攞嚟做其他借数啊！嗰啲你扑街啊！真系 唔会借数啊！佢应该系翻大陆开啲太空户口啊！ 系 最惊你开咩咧？开啲太空嗰啲 PayPal 户口嚟过数。我话俾你听， 开完之后。唔過翻錢俾佢咁啊！ 佢唔會嘅，我嚟過數嘅時候，你琴日有冇睇新聞啊？ 冇喎、啊， 有條撚樣幫人洗黑錢，嗱洗28億，每個月先收3000蚊，屌佢老母！ 咁佢點樣洗法㗎？ 佢通常咧就開好多個户口，將啲户口射來射去，之後就射撚咗去外國。咁你咪查唔撚到咯？ 都查到，不過到時佢已經走咗啦。 走撚咗啦，通常射去外 國。咁但係嗰啲做太空户口嗰啲有冇事嘅咧？ 通常導遊嚟噶嘛，屌你邊有事啊？個導遊坐撚緊監咯，屌！ 咁佢每次過幾多數落去啊？嗰啲户口，即係譬如1000萬會唔會先？ 會過億都有。 過億都會嘅。 屌嗰陣時喺澳門咪試撚過。 如果佢一過咗落去，即刻撳翻出嚟，咁咪撲街。 你估你有冇命？屌你老味，你唔见咗1億嘅大佬，你睇人哋使28億，每个月都系得3000蚊，一个月都系得3雞嘢，屌你老味，你话利润几捻低啊？ 但系问题，我想问一下啦，点样可以存入去第一个户口先？个银行都会 reject 佢，唔俾佢入噶嘛？ 通常外国射过嚟嘅啲钱。 系咩？ 系啊 ，TT 嚟噶，因为 TT 嚟嘅，即系唔会系无啦啦攞钱 嘅。啲银行有肯做呢啲嘢嘅 ？TT 冇所谓噶，你收啫嘛。 哦，咁样噶。 系啊。你間公司譬如查數之前都執撚咗粒啦。 咁你大邊啲？我都唔知啊，即係你講就好似好容易，但係到時我有錢想洗黑錢好難啫。 唔係，你要有手續費嘅。洗黑錢攞得翻就難啦，洗黑錢就唔難啦，你攞得翻先難啦，屌！ 真係未，即 係呢下嘢先慘啊！嗱，點解我哋今集叫生人勿近？話説艾萬柳生日。 哇！ 艾萬柳生日咧，阿牛醫生。 你個撲街，琴日點鳩我？嗌佢問候人哋生日。 咁佢係生日嘛？你冇問 咁我有問候佢。 佢點講？ 佢咪話多謝咯。 唔係艾文柳講一句説話，人大咗啦，都唔想受人騷擾。 係冇錯，好現實嘅，即係要生日嘅就唔需要揀嗰日。 啱啊！ 即係每日都係生日，如果開心嘅個人。 同埋發覺一樣嘢，人大咗搞咩生日 party 啊？你男出嚟，我又冇嘢同你講。醉夠有撚夠好醉咩？屌你！ 醉醉下就上講屌閪㗎啦！ 你話女同仔出嚟醉夠，屌你老味醉乜啦？一係就靚女有閪屌，冇閪屌嘅，一係就傾偈傾撚啊，傾我得閪閒同你傾。 嗰啲唔係醉夠啊！ 炮友， 炮友啫， 屌你老！发觉人大咗，牛医生你发唔发觉系咁啊？即系你 你即係唔撚上出嚟 我哋都差唔多成四張嘢， 四 張嘢啦嚇。咁我你話嫌乜嘢咧？即係死一半唔死一大半。 啱啱乜撚都見過啦！屌你話傾偈有撚嘢好傾咩？茶樓吹水吹條撚咩？你一係就實際啲，你話上房吹簫咁，我話屌你老母。 等於我哋今日啊有約個時間嚟，咪算係咁啦。如果唔係平時大家話唔得閒，唔得閒就係唔撚。 啱啱唔得閒就唔得閒。 唔得又唔撚得閒㗎啦，就係咁啦。有陣時啲時間。 即係等於阿媽咪即係約我出嚟，次次都一出嚟就去屌閪㗎啦。咁梗係去屌閪啦，唔通我踩單車咩？屌佢都講一句説話。 唔通我同你坐埋一邊研究國家政策。 人大就係咁㗎啦，屌你老母，做啲實際啲嘅嘢，講咧就 真係實際㗎喎。以前細個咧，譬如廿零歲嗰啲。哇！有咩有乜？ 啱啊！講一大輪廢話，兜一大輪圈，屌！即係等於你今日嚟揾你嗰個游水好勁咧，講唔講得㗎？ 講得嗱，今日有個客，哎，有啲戇鳩仔。個老母咧就係、是、可能得一個仔，個仔都廿幾歲㗎啦，咁啊嚟到。 問佢低能㗎個樣。 佢就問即係又係問，喂，你診所問一大輪啲醫生嗰啲資料，然之後睇醫生入到嚟就咁啊講，咪成日傷風感冒啫。佢就嗰、那個人就話我細個可能有哮喘嘅，但我冇發過㗎啦。 屌你冇發過可能有哮喘，你同佢講嘛。 佢話 一撚屌你可能㗎，有藥治不過未發出嚟啫。 佢發緊㗎啦，佢話我而家條氣有幾少緊，咁我問佢。 你話我條頸仲緊啊？見撚到。 我问佢你有冇食烟？有食烟。咁你而家又冇用哮喘药？咁佢又话俾我听，我个人好劲噶，成日游水游得好叻噶。咁你讲呢啲嘢俾我把捻咧？ 你话你有啲女入嚟个波好捻大，佢同你讲牛医生，我屌閪好捻劲噶，我屌屎忽仲劲噶，咁就话啫。 咁我今朝我都打电话俾你啦，咁啊同你讲讲下，突然间佢又冲入嚟，哇！我就跟住我又断线啦。咁我问佢啦，你入嚟啦，发生咩事？我想问一下点解我病嗰阵时个人咁攰，同埋啲骨咁痛嘅？我就问咗佢一句， 点解冇啲女问我哋？阿、啊、牛医生啊，点解我啲精咁声嘅？ 我想问系啦，想问下你有冇啲唔声嘅精俾我，同埋我想问下点解人哋屌我屎忽会咁痛？有冇啲唔通嘅屌法噶？你可唔可以试一试咧？系啊！ 屌你嗰度捻咗咪弱智噶？佢又读正规学校，但系有弱智儿童噶，唔系屌！ 着对一身都时髦噶，我谂佢屋 喂。低能代表佢唔能够时髦啊，牛医生。 着对吊踢袋鞋，唔当绑袜，着条西裤，即系我谂佢屋企嘅妈妈咧，对佢嘅衣着咧都其实有一定嘅讲究。 佢阿妈就系惊佢俾人 我行出嚟啊，真系似弱智啦！行出街，人哋即系阿老母成日都话。好心你烫下条裤啦，我烫乜撚嘢啫？今日着完，听日又污糟，烫乜撚嘢啫？ 你听我讲，牛医生，佢阿妈就系惊佢啦，俾人袭击，想着对踢袋鞋，我哋踢人春袋。 咁我就问咗佢一句，我话、究竟你系咪未病过噶？ 啊！ 佢望住我笑一笑。跟住我話係咁噶啦，病出去啦。 你同佢講嘛，你阿哥不如咁啦，我收多你少少錢，幫你做份。 所以有陣時啊，點解咧？我就識好多即係我做呢行就識好多姑娘啊嗰啲，都成日都話點解佢哋有陣時去第二啲診所打工？我成日都想問人哋啲醫生咧，究竟係點樣對待㗎？你聽我講，因為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但我你唔會有機會係坐喺人哋隔。 啱啊！ 坐匿埋人哋角落睇人點睇，淨係算係人哋都唔會俾個真面目啊嘛。咁你最好通常就問姑娘嘅。咁我認識好多以前做嗰啲喺第二度，佢就話俾我聽好搞笑噶，咪唔撚出聲，唔撚望佢，唔撚答佢問題咯。就係咁嘅原因咯。就因為我最近咧就有一個好識咗好多年嘅啦，差唔多我出嚟咗十年嘢啦，咁就有一個姑娘，佢都成四十零歲噶啦，咁咧佢 媽咪喎呢啲， 媽咪噶啦，但係個樣唔得嘅，咁咧佢就去咗，佢就唔有對波好大嘅， 哇最中意呢啲嘢，屌人妻啊， 留翻俾你，咁啊，咁佢就話佢第二個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醫生，咁但係成日同人鬧交嘅，咁咧我問佢喂你醫生點解成日同人哋鬧交？佢咪喺度話脾氣唔好啦，個老母縱壞佢，因為醫生啊嘛，咁咪得粒仔，咁咪成日都咩咯，即係好似你哋嗰啲精神病人咁。点解啊？一探病咪好兴嘅，有啲 哦，系啊，嗰啲老母嚟捽鸠你啊！ 唔系捽鸠你，有啲走埋嚟咧，咪嗰啲仔又自治嗰啲，佢要匿埋喺度攞对波出嚟俾佢揸咧，揸波揸波揸波，即系揸啦，阿仔揸揸，我知呢度冇啖好食噶，揸揸啦咁 啊！唔系呢啲都唔算老卵土， 系咪成日有先呢啲？ 呢啲见过 系啦，即系佢 最卵土、最卵老卵土嗰啲就哇！屌你老味，你哋打病人啊！屌你老味，呢度冇饭食啊！呢度冇人权啊！ 阿妈阿爸有识系锡嘅仔咯，但系锡到有个。病态个 黐捻咗先， 又唔见我老母咁黐，俾我揸波。 嗱，唔好 啊！你听我讲啊。 咁咧就咁啊， 你 当 牛医生，我哋因为成日戴口罩，精神病系由呢个空气接触传 染嘅。 我哋戴口罩冇事。 呢个理论系咪真凡方讲？ 我讲噶，我下届攞诺贝尔医学奖啊！我屌你！ 咁咧我就问啦，我话喂，咁咧你嘅医生即系由细仲大咗噶啦，咁噶啦，咁一入到嚟，人多又喺度屌姑娘，咁样多人点睇啊？人少又喺度屌，咁样小正我点样生意啊？即系人多又屌，人少又屌，咁咧同埋每次咧、 啊、 就叫个姑娘咧，嗱，譬如你嚟睇医生、 啊， 有一份表嘅，你有冇咳？最近有几耐？有冇鼻水？咩颜色噶？你咳嘅时候啲痰咩颜色噶？最近 佢使卵睇症啊？ 你听我讲埋佢啦，咁啊姑娘就咁啲人病人就屌啦、啊，你医生定系里面嗰个医生啊？ 啊 咁啊，嗰個姑娘話：我哋都唔想噶，咁醫生要我哋問曬、啊、問曬啲嘢落去咧，就醫生唔問就開人。 啊，幾撚 問少一樣嘢嘅醫生都屌鳩姑娘。咁咧、啊、人工又唔高噶，即係六七千蚊。咁、啊、最近有一單嘢佢話俾我聽咧，佢就話咧就報警喎，有報警咩事咧、 啊？ 就話有個阿婆嚟睇醫生。 啊 咁啊，阿婆话瞓得唔系几好，好老啲。咁啊，医生开啲安眠药。咁咧，个屋企人就走嚟屌鸠个医生，点解咧？佢话阿婆食咗啲安眠药，就剥衫剥裤喺屋企。 变态 噶，啲老人家咧，因为如果你食呢啲咁嘅嘢，有阵时咧，嗰啲痕。 病嫂嗰啲系咪真 啊？唔知啦，我估系啦。咁就有啲即系镇定剂嗰类，一食咗咧，佢突然间个行为大解放 啊！ 即系等于你突然间有 K 仔食，又想屌閪。 哇！正喎、啊，想食呢啲好卵耐。 唔系你向谂住捧场屌啫，跟住咧就咁阿婆喺度啦，就剥衫剥裤，佢话而家系点算啊？乜乜？跟住个医生咧就讲咗句好绝密嘅、啊，我唔会同你讲病人嘅病情，我点啊知你系边个？跟住唔肯睬佢收线，走甩咗佢。咁啊，醫生就好撚多仇家嘅，但係問題咧、 啊， 即係佢呢啲人版嚟㗎啦，即係比起我都話成日屌鳩病人㗎，但係問題有啲仲係咁，咁、啊、所以點解醫生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嗰啲就點解成日話喂個醫生都唔撚睬人好酷嘅？點、 啊、 樣答你啲問題啊？一入到去，醫生點解我咳嘅？醫生點解我周身唔舒服嘅？哇！我成日都話你梗係唔舒服先睇醫生，唔通你好撚舒服嚟睇醫生？醫生， 啊、 我好撚舒服啊！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俾啲藥我食啊？ 有捱萬樓咯，嚟睇醫生俾個玻璃渣。 唔係舒服又話舒服，唔舒服又話唔舒服。咁你教有陣時講真啦，即係職業病，即係唔係話我偏幫自己嗰行、 啊， 一日到黑都咁撚多病人都係問同樣嘅問題。同埋好坦白講，有啲醫生真係唔係咁好老皮嘅、 啊。 我哋嗰啲老皮就話笑面人，係咁㗎啦，嗱，翻去食啲啊，飲啲水啊。但係有陣時人都有心情㗎嘛， 啊、 我哋都要食飯，要屌閪，最唔屌閪都要屙尿㗎。 啊 做咩醫生去咁耐屙尿仲唔翻嚟啊？我好急喎、啊！咩我要等你睇醫生喎、啊？有啲人係咁嘈，一入到嚟話我排第幾啊？冇人噶喎、啊，都係排第幾。咁有陣時我同姑娘講，你話俾佢聽有二十人坐喺度，你見唔見到啊？見唔撚到啊？你排第二十啊？撲街！ 你俾張籌1100佢 啊嘛！即係有陣時好啦，激鳩係入到嚟你有得睇，又話乜又話乜乜乜七七，屌你老尾！有陣時即係。唔係我雖然對住個病人去登記，但我聽到我都好撚敏感咯，即係有時對撚住呢啲。咁你哋都希望嗰啲網友有陣時會明白，做醫生雖然話哇喂好啦咁撚多錢坐喺度， 哇醫生唔係好高人工嘅，咁、 啊、 真係唔係好高人工。 咪以前啊，我又想喺度講啦，即係咧就話有個阿媽帶個僆仔入嚟睇醫生，嗱、啊、阿仔第日大個讀多啲書，好似阿牛醫生咁樣坐喺度，跟、 啊、 住我就話喂做醫生唔係好好喎，一日坐得。好撚過我老公啊！做地盤啊，佢一句得埋嚟，我真係冇聲出啦。 唔係你同佢講啊，地盤佬成日上東莞屌屎忽，我都未試過啊，嫂。佢有冇屌你屎忽佬啊？ 佢一陣間就話：個撲街咪上咗去屌閪咯，而家。 啱啊！你話啊，地盤佬幾過癮，我都未試過啊，日坐夜坐。你同佢講啊，細路，你有冇聽你老公講啊？ 我哋日由朝坐到晚，坐喺間房，無論出面好天落雨，落 最撚慘咪 落雨當然好啦，好天嘅人人出去行街，入到嚟就輪你。咁但問題你都要坐喺度，都要笑面迎人。 唔係最慘就係醫生個工時太長。 咁、啊、有咩計啫？你好坦白講，手停口停，你有本事咪唔好做啊！你係揾多個人啦，但問題你都有支出嘅，每日嘅生活基本費。你自然好坦白講，你揾得多啲，你自然會好少少。譬如你行出街，你個早餐都可以唔使買個麵包咬啊，即係唔好話買2蚊豬仔包，你可以買個5蚊嘅餐肉包。 牛醫生，你冇玩、啊？ 聽我講先啦。即係嗱，我哋都有咁啊。你話再豪啲嘅，食個麵餐 啊。 咁你都 都咩啦？嗱，即等於我最近我冇上次咪講個黑衣嗰單嘢， 個撚樣 啊，個撚樣就問我你，我上次講過㗎啦，係咪？ 未啊，未講過，屌你！ 有一日我就喺呢一個銀行附近撳錢，就個撚樣咧，啲導遊走嚟，誒唔該，有冇誒俾十蚊買早餐十蚊？個咁輪，咁啊個走曬啦，咁啊問我，我話冇啊冇啊，咁啊我彈開啦，咁咧跟住咧我就見到有個阿姨就俾咗錢，唔知十蚊定廿蚊。跟住佢轉頭又問我，佢可能唔認得我啦，咁佢話可唔可以俾十蚊？咁我慶啦，我話啱啱先見完人俾完錢你又問，佢幾撚快嘅反應？我要廿蚊啊，食個面餐啊！ 你話你個撚樣，你執曬水食啊！我屌你個老母，你話窮啊咁撚樣噶啦嘛！ 我屌鳩佢，我話我今朝都係食兩塊麵包加碗麥皮。我話你咁撚做乞衣都咁撚簡單。跟住隔離有個男人唔抵啦，你唔好理鳩佢啊！你撲街！跟住我話你走唔撚走唔撚走，我報警啦咁樣。 剝大打佢老母閪啦！等於我哋頭先喺西鐵站見到嗰啲阿婆啫嘛。嗱，我同大家講，而家嗰啲阿婆賣旗啊，賣豬。 你喺西鐵站邊度犀利？一個，我行上天橋五個一齊圍住你啊！ 嗰啲阿婆咧，全部都係咩？個樣好慈祥嘅。 喂，我想問啦。香港政府規咗禮拜三、禮拜六賣， 點解佢唔係賣旗？ 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嘅。 我話俾你聽，賣旗嘅機構係唔需要申請，賣旗嘅時間係有規限。 咁點解冇人去規管？係冇人趕佢走啊？ 好㗎，嗰啲佢根本咧，只要話嗰個團體佢呃你係合法嘅咧，孭攬住個箱叫啲阿婆咧，嗰啲阿婆都係打工嘅啫，其實。一定係嘅，基緊就係行騙集團。 喂，點解？ 你同佢買屌你？ 點解冇人試下搶鳩佢箱走撚咗佢嘅？ 佢個箱裏邊都得嗰幾蚊雞碎咁多， 幾百蚊㗎。 你搶過阿婆旁邊有好多嗰啲屌你自憤填空嘅青年，啲肉鳩你啊！屌，你話俾啲僆模帶緊住個薄褸嚟同我賣旗，我就買嘅。 咁啊，咁啊，講翻轉頭啦，即係 嗰啲真係騙徒嚟㗎！屌佢老母。 咪好啦，即係我哋有陣時嚇做個醫生， 你只腳係咪好撚臭啊？臭曬。 唔係啊，好香，香過周秀娜嗰對。 屌你！ 咁啊就話啦，咁啊話咁我哋又唔係真係咩咁撚高尚嘅，只不過打份工啦，即係分分鐘。 啱啱先嗰句我哋都係打份工。 地產嗰啲分分鐘揾得多過你，但我哋好坦白講，就生活穩定。但係你話有大作為咩？我唔覺得而家呢一代嘅醫生出嚟有大作為，都係打份工。今日唔知聽日事，係咪先？咁所以我想話，哇大佬啊，有陣時大家都希望明白，我哋其實即係有陣時做服務性嘅行業， 我哋真係做服務性，服務性真係撳撚咗頭俾人屌我哋。 係啊，好撚好撚激鳩氣有陣時。 我嗰日有個女醫生，靚女嚟嘅，廿幾歲，咁佢家人咧就係嗰啲黐鳩線嚟到係咁捉我哋啲醫生護士，就我個仔又乜啦乜啦乜乜乜柒柒咁，佢個仔係法官判入嚟嘅，焗撚住喺度住啦。 所以咩咧？ 咁咧？啊唔撚 精神病定係食毒品咧？ 唔係精神病又食毒品嗰啲加撚埋，咁咧佢個醫生就捽撚咗護士一大輪噶啦，嗰、那個病人家屬，咁咧之後捽個醫生，那個靚妹咧同我哋咧就死忍難忍，唉、哎、你出去先啦，我唔出啊，而家係咪唔撚俾我企喺度啊？呢度公家地方噶、啊，之前之後 我撚難爭格 嘅，咁啊又死女又話嗱，而家咧我教你開藥，點點點開呢只，咁就走得噶啦，而家要走。 我其實覺得最好香港無論。呢、这、一個嘅司法機構咧，或者醫療機構咧，都應該咧一半採用，唔係大陸嗰一招，一啱唔啱走嚟就冚你一巴，打你一巴，然之後擁埋你去屌咯，啱唔啱啊？喂，大陸係冇司法噶嘛，只有佢上面高級嘅一個官 員。我覺得應該咁引入翻將廉署咧就隔走，引入翻呢個貪污阿公仔，屌你老味，你冇錢我屌你老母你。 大陸係咁噶，上次嗰個變性人佢話咩嘛？ 俾一三嚿水，咪剪咗兩張，剪咗兩張嚟唔知佢啦，咪剪咗兩粒春華，屌你咪剪兩張，你要變性三九三萬都俾你得啦，用一個死人佬啦，屌你！ 咪大陸真係好撚現實㗎， 啱啊！ 一講到錢咧，嗱你要咁，我咪同你攞呢粒春子， 三百。都系攞春子啊！ 佢連碌蕉都唔同你剪咗埋 佢，佢再絕啲啊！ 唔好話將你整個窿啊！ 我話俾你聽，佢再絕啲攞個吸 B 卜咧，嗰啲拉水渠嗰啲拉你個波啊！屌你老味啊！抽撚到你個波漲一漲，咁咧個女醫生又點咧？講翻單嘢先，個女醫生俾人捽撚完半個鐘之後咧，廿幾歲靚妹，咁咧就瘋狂講粗話，我屌佢老母！佢真係咁講，我屌佢個老母啊！ 咁咪就係吹佢唔漲啊！ 我真係目定口呆，我真係同佢講，小師妹，你頭先嗰番言論，哇！真係激情啊！ 但係佢可以投訴你嘅喎， 唔係佢等個病人家 家屬走撚咗先，對撚咗我哋講。我真係想小師妹，哇！你頭先嗰番言論真係有型兼激進啊，簡直表現出流露出你嘅個人魅力。 你哋錄定啲粗口，然之後擺喺錄音機啊嘛，佢又咁撚住。到時佢話：喂，你哋做乜？我哋冇講粗口啊，係個錄音機自己唔知點解講嘢出嚟啫。係講嘢屌你老母！好似嗰啲金行大集嗰啲大清貨，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係咁。 我哋睇一個錄呢個聲，屌佢老母！ 唔係，我覺得 做服務性行業而家好撚慘嘅話， 有陣時我覺得都唔應該咁過分啦。好似阿珍咁，擺撚到明俾人做炮灰嘅啦。 真 係 慘。 但係你上訴俾翻你，其實都係想還佢一啖氣啫。你要諗下嗰啲撲街旅行團，即係簽到明話要買嘢噶嘛，佢哋係唔撚買嘢嘛而家。 啱啊。 咁你冇佢辦法，佢咪發泄屌你老母咯？又話你哋黐飲啲食，但你要諗下有陣時到佢冇得食嗰陣時候。佢屌邊個啊？ 啱啊！ 佢日日俾人哋玩，係咪先？你又 慘㗎！ 呢啲係即係佢哋嗰啲旅客又唔使點出聲玩鳩你啫嘛。但係問題你又撲街咯。 啱啊！而家係傳媒 而家咩邊個啊？邊個係錯啊？錯係錯個政策啊嘛。個政策玩出嚟個撲街啊嘛。 啱啊！ 俾個謝偉俊個撲街上咗位啦。 唔係謝偉俊，嗱我話俾你聽，謝偉俊係打人荷包打翻嚟。 你個撚 屌你老味咁無啦啦 組人啊嘛， 幫旅遊界屌你老味呢個撲街入撚咗立法會。 人大咗咧睇嘢咧就通透咗，有陣時咧我話俾你聽咧，啲撲街咧其實最受害嘅唔係個旅客，唔係阿珍啊，諗撚出嚟嗰個制度嗰個冚家產嚟嘅。 所以人大咗真係 有冇人去屌鳩佢啊？佢哋做嗰啲咪唔撚出聲咯，企緊曬個嗰班調停嗰班。 喂，睇戲啫嘛，大佬。 睇戲啫嘛。 我第一個制度掂唔掂？唔掂啊，再嚟個第二個。 呢啲係最撚醒嘅啦，就等於你哋醫院嘅高官又係睇戲啫嘛。今日搞撚到個醫院，今次幫你個病，冇所謂㗎。 啱啊。 唔撚掂咪換第二班。 啱啊，第二個想象。 但係最問題，犧牲嗰班係咩啊？病人同埋護士同埋職員啊嘛。 唔 係 最犧牲病人啦，唔好理佢啦，屌你！犧牲最大嘅係啲職員啊，大佬。 病人犧牲咗你哋玩啊嘛，玩嚟玩去。但係病人係永遠醫唔好嘅。 黐線佬啊，梗係醫唔好啊！你我話俾你聽，舊醫生 呢句説話，第一個聽我第一個聽唔係你講，係嗰陣時我喺做學生嗰陣時嗰、那個威爾斯醫院嘅、 Professor? 個教授啦，個教授就哇青山醫院啊，嗰陣時有個叫梁崇斌啊。佢就話要轉介過嚟乜乜七七，佢話轉介俾我喎。咁、 啊、 大家心諗啊，黐線佬醫唔好噶嘛，你轉介俾你都係醫唔撚好噶啦。 啱啊， 嗰啲戇鳩。 你聽我講，牛醫生，你發覺一樣嘢，有兩種人移民香港喺大陸係好快。第一有錢人，第二樣嘢係咩人咧？精神病人。大陸政府就係知道黐線佬醫唔好啊，咁咪好撚收留香港。 香港大學有個教授同我上堂講噶啦，就咧唔講名啦。咁佢話想做一份 paper 出嚟做研究，就係話咧。在移民的人里面呢通常有几种人他说、特别是精神病人个比例特别高的。咁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太过敏感所以不给出咯他们的上司。政治敏感现在这些是。 因为在大陆移民落来是很快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想背这个包袱。但你移民到外国不得喎、 啊。 你有黐线病屌你试试移民英国射你老母在上火星的。 这个问题想等于想当年我们那个越南难民来香港政策。美国佬揸撚住的春袋你接不接收啊那时候这些扑街美国佬就是这样。 你睇而家你咪嚟啦，屌你老味，集资机关枪喺度肥你 块啊！因为而家睇捻住阿公个打完嘅头嘛， 你都唔够胆啦，移民屌你都唔够胆越南偷渡嚟香港啦而家。 所以九七后香港回归就一定系要噶啦，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谂下，我想问一下你啦，又突然间谂起样嘢，如果今时今日2010年香港仍然系未回归，有咩后果啊？你觉得？ 嗱，第一樣嘢个金融制度肯定 跟在西化啦。 英國鬼一定喺呢度瘋狂吸水，同埋瘋狂喺呢度即係。 即係假設唔係話唔歸還自己，租多你50年。 咁啊，醫管局一定唔會係咁啦。彭定康當年嚟搞就係要搞亂你香港，錢我帶唔走啦，咪搞到一塌糊塗。 係啊， 香港嘅制度唔會咁亂㗎，但係失業率依然會高企咯。因為而家係大勢， 根本上係香港攬。即係攞唔到大陸個著數啊！ 係啊， 之餘亦都可能俾人哋孤立咗啊！ 啱啊， 其實都幾撚麻煩。啊、我諗會跟美國一樣開始衰退。 啱，因為佢外圍經濟率唔好。係 啊，你靠英國佬、啊，英國佬而家有咩叻啊？你睇下個匯水唔升唔跌已經係撲街啦。 佢已經最叻㗎啦，我話俾你聽，維持到咁，屌你老味！你估英國鬼好撚醒啊？個經濟幾撚差、啊、英國，你去揾食啊？ 你話反而學新加坡咁唔同，人哋話曬一個叫獨立國家，阿爺又照唔到佢，佢要靠自己。 所以新加坡嗰個金融事業同埋開公司啊、抽重税啊，嗰啲咪堅啦。 香港你有咁嘅優勢，但你又做唔到人哋。其實我覺得香港真係冇辦法，一群雀仔。 唔係香港有一樣嘢得意，香港人咧 多雞啊！ 大陸就多， 但唔係成日調過嚟噶嘛。 我話俾你聽，新加坡有一樣嘢做咧就好堅嘅，就係佢鐵腕政策抽重税。係 啊， 香港你抽唔到嘛，嗰班議員廢鳩你嘛，新加坡冇議員噶嘛。 係喎，點解咧？ 你試下講反話。 因為佢係共產主義噶嘛。 我話俾你聽啊，當年啊有啲友咧就咧，我哋識。 但呢樣嘢好，呢樣嘢好，即係佢做行每一樣政策無需要你過問。 無需要過問。 我話要咁就咁、 啊。你唔做，咪搞掂你咯。 哇！你哋一陣間又話乜？又話差，又話要投票。 當年有啲黑社會啊，喺新加坡揾食啊。只要當年清洗黑社會嘅時候，只要你個身有紋身，就話你係黑社會啦。 冇錯啦，冇需要。 拉撚咗去，唔知去邊噶啦。所以有啲人偷渡過馬拉嗰邊咧，攞啲強水咪洗個身。但是呢你回去新加坡呢，如果你的身都搭强水積呢，直头似啲纹身都唔撚你哋照拉。 所以新加坡呢去到呢个个都唔敢犯罪。 啱啊，死狗梗係。 好撚麻烦㗎喎。 佢唔使坐監，总之係死啦。 好撚麻烦啦，总之佢总之令到你好撚鳩麻烦。 啱啊，你唔係自己一个人麻烦，你係成个家庭都麻烦。 所以你要移民呢，你想冇事呢去新加坡。但系就 唔歡迎窮鬼啊！新加坡，屌、 啊、 你冇錢唔撚歡迎、啊。 香港就好啲，吸水啲、啊、 香港好啲，好丁 好多紋身。 我屌你噶！不過我今集講就係咁多啫。 我講完啦咩嚇？ 啊，仲有一樣。 冇嘢講啦， 拜拜。